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创造这个主题。我觉得创造在生命当中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怎么去创造呢？我怎么做呢？其实我说啦，如果你真正想要一件事，真正喜欢一件事，你全心全意都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所有的心力放在它上面，去创造你想要的情境。可是怕的就是我们头脑想的是一回事儿，心里的感受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比方说你想追逐金钱，但是心里有感觉自己不配得，或是你觉得有钱很好，但是又觉得钱这个东西本身是肮脏的，是不好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矛盾的负面信念的话，很可能就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自己这种状态呢？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学习脱离自己的舒适圈，不能老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，让自己感觉舒服和安全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舒适区反而是在生命当中为我们找麻烦，带来一些困境的。可是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，这么做这么说这么想了，所以不去改变这个舒适区的话，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创造出来我们想要的情境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，改变自己的个性其实就是一种创造。比方说你原来不敢发脾气的，现在敢发了，而原来乱发脾气的，现在不发了；原来不敢做的事情，现在敢去做了；原来不想做、不愿意去做的事情，现在也愿意去做了。还有，你本来是很不喜欢道歉认错的，那你现在已经学会了谦卑，愿意去认错道歉了。另外就是，原来是很胆怯的，不敢说一些直白的话的，现在你学习让自己有底气，勇敢地把心里想说的话给说出来。或是你原来是一个比较有傲慢心的人，可是现在你真正的知道要谦卑了。或许原来是性子很急的人，现在也学会要慢慢来了。或是我原来是一个要求效率很高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要立马做成，要立刻见效等等，而现在我学会了等待和允许。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境，就是在我们的个性里面造成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回头开始修自己的个性，修改自己的想法、态度和行为的话，那么你生命当中很多的困难烦恼其实都能够消除。但是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的个性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的呢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刚刚说了，很多人在舒适区里面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行我素，他觉得自己很好。可是同样的，如果你生命中如果有让你痛苦的事件发生了，有了困难，有了烦恼的时候，你也许可以看看自己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情境的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自己要负责任的地方给承担起来，反省一下，说我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个人这样对待我，换了一个人他也会这样吗？或是我当初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，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了。你这样问自己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？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个性上的一些缺点，就是需要去修正、去改变的。很多人是宠让着自己的个性，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自我反思反省，更别说去修正自己的个性的。这样的人 通常就会在各种关系里面受苦。因为如果你的个性不能够改变的话，旁边的人肯定就是要受苦的，而旁边的人受苦，其实你自己也好过不到哪里去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，跟我们亲爱的人，跟我们周遭的同事、朋友之间发生的冲突来着手，来检讨自己，看清楚自己。最近我也读到一句话，有人问诗人泰戈尔说，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呢？那什么又是最容易的呢？而什么事情又是最伟大的呢？泰戈尔回答说，指责别人是最容易的，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，爱是最伟大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一直把生命中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指责别人的话，那我们的创造能力肯定会受到影响的，你创造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的。所以说，认识自己，看到自己哪里是不足的，要加强的，而且愿意去从善如流地改变它，然后让自己的个性能够更加的圆融，跟周遭的人相处得更好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一定能够发生一些改变。泰戈尔说的最困难的就是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向外看的，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指责别人呢？因为指责别人是最容易最舒服的，要回头反思自己，反省自己是比较痛苦的，尤其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产生，而且都是负面的情绪。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涵容这个负面情绪的话，我们就会倾向于把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丢出去，去责怪别人，这就很容易了。所以说要看到这一点，认清楚自己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。你要成为创造的高手的话，你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些诀窍的。今天在静坐当中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下定这个决心，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